口，被指和特朗普反对选民以邮寄方式投票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封路，公主道有紧急维修，而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卫理苑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受到路面维修影响，彩虹交汇处去葵涌方向近彩虹村紫微楼的慢线，以及是清水湾道去葵涌方向近彩虹交汇处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的。长沙湾丽康街亦都有路面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介乎通州街和丽发街的一段是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长沙湾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在永星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是繁忙，龙尾康湖居。反方向普通道去九龙近西贡大会堂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嘅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各位同学，今日我哋讲孝顺，正所谓百行以孝为先，大家有冇听过啊？ 老师，咩叫孝啊？系咪唔听爸爸妈妈话就系不孝呢？点解要孝嘅？ 咁多问题，不如听听《亲亲廿四孝》导演兼编剧冼振东点讲啦。 我哋中国传统上面真系都觉得咧，如果你一个孝顺嘅人嚟嘅话咧，你多数系一个好人嚟嘅。咁所以咧喺中國嘅官場都係㗎啦，即係如果你想做官嘅話，基本上咧，如果你一個孝順嘅話咧，咁你多數都會一個好官啊。咁所以就好值得俾香港嘅小朋友咧去認識多啲，即係何為孝啦。 有個講法係自古忠臣多孝子，大細路劇團今次揀咗十個孝道嘅故事，分為孝順行動篇、孝義感化篇同埋孝感動天篇，俾大小朋友一齊思考父母子女相處之道。 孝义感化篇咧，就系讲紧咧嗰啲仔仔女女做咗啲孝顺嘅行为咧，系感化到其他人去帮佢嘅吓。举个例啦，例如六乳奉亲啦吓，当中咧阿谭子呢一个孝子咧，佢就希望可以搵到一啲温热嘅鹿奶去医佢妈妈嗰对眼，但系咧就唔可以令到嗰只鹿受惊，甚至乎如果你射死咗佢嘅话咧，咁基本上咧就嗰啲奶系冇任何功效噶啦吓。咁啊，当中佢感化到个猎人咧，去教佢一个方法咧。去可以揾到嗰啲温熱嘅鹿奶，最後咧就係呢一個嘅孝感動天篇啦，即係話咧，除咗嗰個孝順嘅行為係可以感動到其他人之外咧，甚至乎感動到個天嘅嚇。 亲廿四孝。 8月28号到30号网上直播。 详情请浏览大细路剧团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嘅嘢啦嚇，8月23号晏昼嘅2:09，咧就林晨，但你好啊，曾志豪。 阳光普照之下嘅彭程你好啊， 我都啊，一时时阳光普照啫。 唔系啊，天空几好啊，而家32度气温，相对湿度64%之余，再加个酷热天气警告。 系啊，但系都系有少少咧。即系你都唔系嗰啲 你个人啊， 太阳啊，兜口兜面咁样晒住你，有时啱啱有嚿黑云， 系系系 遮一遮咁样嘅。 系啊，不过 阴晴不定嘅， 阴晴不定啊。不过咧就有阳光时就要尽情晒咯。用尽佢为止。 哦，咁啊系啊。 系啊，我成日都望到我楼下嗰个沙滩咧，咁佢一边就俾人封咗啦。 系。 但系另一边就仲即系留有条生路噶嘛。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去唔去得噶。但系你见到咧，真系间唔时都有3-2个啲市民咧，都会喺嗰度晒啊。 3-5个。 系啊。3-2个，系因为嗰度都封咗，佢正滩封咗啊嘛。 哦。 佢得翻嗰啲即系啲边皮位咁样咧，咁啊几好笑嘅。你会见到即系有好多人喺嗰度咧。執垃圾添噶，系、 哦、 啊，即系帮一帮手咧，就執下垃圾咁样，咁啊，唉，有得晒又好晒啦， 怪唔知得啦。我琴日去咗一个地方啊，好远噶，喺呢个嘅即系上水嗰度。 OK， 咁跟住然之后经过咗一个咧就啲公共设施啦。咁里边有咩公共设施咧？就我哋大家而家饮用啲食水啦吓，咁啊都会经过大水管，当然啊由东江水嗰啲水管啊，好大条啊嘛。咁我 去参观个水缸。 嗱。我咧就喺嗰個附近咧就經過，係啦。咁咧我就好奇怪啦，離遠我已經見到，咦乜嗰啲水管咁大條啊？裡面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啦。咦乜入得去嘅咩？係咯。 你自己爬咗入去啊？ 唔系我爬入去，我系见到有 人买飞啊！ 我见到有好多人爬咗入去 条水管， 就喺水管附近啊！喺水管附近啲地方摊头啦，晒太阳啦，影相啦。其实都不是太少人的，不过当然他们是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咁我就喺度观察，咦，冇理由入得噶呢啲地方。 系咯。 咁我又再行近啲嗰度睇下啦。 系。 咁系咯。 结果咧？ 咁结果咧就真系其实 系唔得嘅， 唔得嘅。 哇！咁我哋会唔会呢几日饮嘅水咧，有机会就有埋佢哋啲体味喺度噶？ 哦，唔会嘅，系啦。 即系佢哋只系个水管度啫， 水管外边啫。 不过咧，你讲得啱啊， 都系证明咗即系大家所会揾啲地方去。 系啦，我就想话咧，我有2个礼拜咧，我都有去到嗰、那个咧，即系姨妈嗰度啊。姨妈家私嗰度啊，系啦， 我姨妈家私 嗰度姨妈啊嘛，咁因为我谂住去买夜晚买嘢食，琴晚咧我发觉冇咗工人斜车之后咧，你夜晚咧而家好容易咧就会懒咧，就唉，不如算啦，都系买外卖啦。 点解你要夜晚买嘢食咧？你唔系一早买定摆在屋企嘅咩？ 唔系啊，睇心情噶咋。如果心情好咧，就煮饭啦，只好得我老婆啫。如果攰咧，就出去买外卖啦，就我买啦咁样。咁啊，已经 随机应变啦。 随机应变呢啲，我哋人要灵活变通噶嘛。你要识睇你嘅另一半眉头眼额。 所以点解要学识煮饭系好紧要啦？你记唔记得曾志豪？ 我仲未学识，我迟啲应该有时间嘅，我会学噶啦。结果就出咗去买啦。咁我就发觉咧，原来喺姨妈嗰度咧，佢真系某程度上咧成为咗大家咧最脚地啊。因为一过咗6点之后咧，都冇得坐啦嘛。 你唔好话俾我听，有啲人喺嗰度买盒饭坐喺度食。 唔系，饭就唔得太夸张啦。 系咯系咯。 但系咧，你真系见到都几多人咧，佢坐喺个梳化度或者坐喺床度咧。你横睇掂睇都唔似佢喺度试紧张床咯，佢系真系咧一坐到去，坐低，因为有啲譬如大家都系同一架 lift 咧上到嗰个地方，你见到佢坐低咗，佢冇谂过起身，又唔似系咧啊硬唔硬咧咁样冇，佢就咁喺度即系倾偈，就喺度倾偈。我谂呢个可能系其中一招啊。 其实系好多，你知唔知？ 即系你冇室内地方。 其实喺嗰度咧，其实你唔好讲话而家，其实佢不嬲都系咁样 嘅， 不嬲都系好多人喺嗰度咧坐喺度咧就喺度倾偈啦。佢哋唔系私家私嘅，佢哋系喺嗰度 可以消磨自己的時間嘅。好多時候即係你見到即係約喺度啲人喺度傾下偈啦，或者一對情侶可能佢哋就一齊瞓曬張牀，打牙膠。其實真係好多，我睇過好多啲新聞講啦，佢試過好似係咪喺內地啊，係咪上海啊？ 有。 係咯，佢啲人瞓到唔肯走嘅，係夜晚咧要啲保安咧，喂我閂門啦，閂門啦，唔該你走啊，咁樣好多㗎。 嗰陣時又有試過喺嗰度咧搞嗰啲婚姻介紹嗰啲派對咧，佢特登就約咗喺佢哋個 corner 嗰度咧，啲人都話：大佬，你可唔可以唔喺我哋間家私鋪度搞商業活動啊？係啦， 係咯，牆都唔使，牆租都 慳翻。牆租都唔使喎，幾好啊！誒，阿大媽你坐嗰邊啊，呢度兩張牀，呢度你是但坐過啦。嗱，呢張 sofa 都舒服啊，咁樣。唔係咁，佢嗰個環境啊，真係好似令人會做好多嘢噶嘛。咁我老婆咧就喺禮拜六咧，佢真係出咗去同個 friend 咧就食飯。咁佢話食飯嘅時候，我話你去佢屋企食飯，佢唔係我哋喺街食。我话但系六点后冇得食噶咯，佢话你理得我啊，果然 佢去咗郊野公园， 佢去咗唔系佢去咗维多利亚公园度做郊野公园。 哦，其实佢就系去 好多人陪佢， 系啊， 系啦，咁两个 friend 咧就坐咗喺嗰度啦，咁跟住佢就 send 相俾我睇咯，我哇，哎露宿者啊！真系两个攞住啲饭盒啊、嘢食啊嗰啲咧， 坐喺度野餐咁啊， 坐喺度野餐咯。系佢话成个维园咧夜晚好多人， 好多人噶。 系啊，咁所以嗰下其实我哋都系问同一个问题啊。其实大家食紧饭都除口罩噶啦， 咁系、啊、 你又已经喺维园咧，佢仲要同你讲到明咧，全部都系人啦、真系安全过喺餐厅嘅咩？ 你呢个 即系六点后，当你唔俾佢喺餐厅，而叫佢哋喺维园度食饭，我真系谂唔通。我话真系安全过喺餐厅。咁你唯有話係咯， 係啦，而家暫時就係啦， 一定係，一定係，除非唔係。 咁啊，睇下過幾日會點樣咯，好似話係嘛，有機會有啲鬆一鬆噶嘛，張同埋遲遲之間， 係咯，張遲有道啊，都 係啦。 所以我覺得啱嘅，你無論係揾條水管啦、揾個 sofa 啊，揾個公園、 啊，揾個公園啦、 啊，嗰啲叫做咩？ 開心嘅地方係要自己揾出嚟噶。 不過咁要記住啦，如果夜晚嘅話，呢幾排就真係要避忌啲啦。 做咩事、啊？ 啦嘛，农历七月啊嘛， 咁你使唔使一阵播翻啲诡异啲嘅音乐啊？ 使乜诡异啫？ 定系使唔使全程讲英文啊？ 而家已经好诡异啊！你唔觉咁 系咩？好诡异， 系啦，好诡异。 呢啲叫做咩？so goes easy 是不是 系啦，系啦，冇错，你鬼门关开咗，不过要隔离啊，唔知佢哋会唔会嚟咧？ 你同啲鬼讲你要戴口罩、啊。 半夜三更冇人陪你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24小时广播系好多人陪住大家喎。 同埋而家我三更夜半咧，我系未瞓嘅。 我知道你好夜瞓添，你好多嘢做添，好忙啊！我知道你。 唔系啊，我发觉而家咧真系得翻夜晚咧，先至系你自己嘅时间咧，你真系唔想咁快休息嘅。不过。有鬼嘅话我都惊喎。 係啊。 係咪真係会有鬼啊？ 我点知啫。 咪你惊唔惊㗎？ 七月节。 係囉。我见你七月节你都准备咗啲鬼嘢。 咁咪有啲禁忌係咪即係啦。通常呢啲咁嘅即係日子呢我总係记得落即係细个嘅时候呢媽咪提你好鬼多嘢㗎嘛。 好鬼多嘢唔讲得㗎。 即係係啦。女口水讲过啦。 係啊大人喺呢个时候就同你讲唔係唔可以讲鬼㗎咁样。 係囉。係囉。又要你讲嘢小心啲啦。係鬼字唔讲得啦。又要避忌啲嘢咩呢唔黐埋埲墙下啊。嗱呢啲你媽冇提你咩？ 冇噶。 吓， 冇噶， 佢冇同你讲呢啲嘢噶。 我屋企唔兴呢啲嘢噶，冇嘢噶。 系咩？ 系啊，所以呢啲禁忌我都系睇。啲禁忌咧，我系睇罗兰姐嘅电影啦，系啦，睇 嗰啲 睇彭氏兄弟嘅电影啦，系啦，你就知道哇，呢度啲小心啲啊， 我妈嗰时成日提我啦，嗰阵时好多人烧衣噶，咁啦，佢哋即系除咗会有好多啲祭品啊，摆啲嘢食之外咧，就会掉啲钱喺地下嘛，冇执啊，知唔知啊？ 系咯，一定啦， 千祈唔好喺度执钱啊， 系啊， 人哋拍你啊，即系唔好拍人哋膊头啊，人哋背后嗌你个名曾志豪，你唔好应佢啊。 你有冇发觉，如果用而家嘅角度？去解釋全部都啱嘅，即係佢拍你膊頭，你唔好應佢咧，要保持 social distance 啊！ 呢、哦這個咁梗係啱啦， 而家保持社交距離啊！點解掟下啲錢唔執得啊？有冇消過毒啊？ 啱啊！夜晚唔好去街啊！ 夜晚唔好去夜街，因為宵禁啊，就嚟唔執唔得噶啦！ 即係叫你少啲出街啫。 係啊，限聚令啊！ 係啦，黐埋牆啊，費事整污糟啦，游水都少啲啦， 係 咪啊？費事而家俾人掹咗你嘅腳落去，而家都游唔得水，而家唔游得水啦。 其實如果咧，我哋將呢啲鬼故咧，我嚟搞笑咧，會唔會咧都會閻羅王咧都？收到一投诉，就系佢话阎罗王咩事啊？水鬼，我呢轮都揾唔到替身啊！吓，点解啊？ 啲人出街， 啲人唔系冇人嚟游水啊，因为全部人都唔落得水啊。系啊，冇错。所以呢个月啲水鬼咧好得闲，佢成日都喺度等佢。哇，几时嚟到我掹脚咧？啊，几时掹？ 冇得掹脚啦， 冇得掹脚嘅，咁样嘅， 即系佢哋都失业啊。 系啦， 所以嗰啲失业率会 仲有啊，嗰啲鬼咧，本来奶叉烧噶嘛。可能佢都要同阎罗王投诉，喂，好耐冇得奶叉烧，点解六点啊？我哋收咗啦，全部净系做外卖， 变 堂食冇啊！佢好少再挂出嚟，我冇得嚟啊嘛，全部都收埋晒啦，真系哇！啲鬼下面都頂唔順， 唔係即係所以咧，其實即係我諗陰間同埋陽間咧，可能都要適應翻而家呢個新嘅秩序、新嘅環境先得啦。係 啊 係 啊，同埋咧，啲鬼入唔到餐廳， 而家入唔到， 因為佢成日喺個門口度已經有把槍對住佢啦，係啦， 要探熱，探 熱 都探 唔到，係啦，入唔到去真係。哇！這個適應難度都好大啊！ 你要唔要做翻一個宣傳聲帶話俾佢哋聽？ 係啊，各位鬼佬、鬼婆、鬼姐，係啦，各位鬼朋友， 係唔方便啊！仲要你上到嚟嘅時候咧，可能要隔離14日先啊！ 係啊， 係啦，咁就所以唔方便上嚟住。 冇錯啊！你嚇唔到人添啊！个个戴晒口罩，喂，佢想寻仇都揾唔到， 因为认唔到个样。 佢认唔到个样，本来都话夺命追魂咧，佢就话我一定跟住你。咦，点解个个都戴住口罩嘅？一入到去嗰度，点解揾唔到人咧？点算好啊？真系 点算好啊？ 揾唔到啊？ 咁点算啊？ 系啊。 咁呢14日点算啊？ 揾唔到啊！14日点算啊？ 神功戏都冇得做，应该 神功戏真系冇啊！ 系啊，嗬， 梗系啦，冇晒嗰啲， 应该都停嘅， 冇晒嗰啲聚集， 冇晒啲聚会。 咁可唔可以烧街衣咧？可以。 六点前啊？六点前先可以做， 系 啱唔啱？ 你要同佢同你要同啲鬼讲冇糖食噶， 佢系你呢度冇啫， 系咯， 我咪又拎去维园咯。 嗰次阿边个啊嘛，阿 Kason 嗰句好笑啊嘛，佢作咗个喺个 Facebook 度作咗个笑话，所以我一定会引用翻系佢嘅。 系 佢就话佢咧就去到灵堂度咧就要拜祭，因为有客到咁样，咁点知咧佢想装香嘅时候，个堂官话：喂，等等先，等等先，过咗六点啦，唔可以糖食。佢话：哦，咁我拎翻出去摆啦，咁样。 睇下我哋，唯有就系趁住呢段时间都苦中作乐一下啦。 哦，几好啊！ 系啊，呢个星期日你会系点咧？希望你都开开心心啦。画了很多迷茫的圈，藏着我心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六间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碎音街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 开灯熄灯，气焰散落似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欢欣。闭关数月，领教呼吟。 精神时间房啊，喺呢段时间好多嘢都系比较麻烦少少，真系吓。头先你都话咧，食饭都要揾一个地方食，咁即系如果两个人拍拖揾地方聚下都 好难噶， 好难啊，真系。 嗱，咁啊，两个人聚咧，仲要讲嗰啲缘分啦。我哋之前咧，我哋节目咧，其实有帮大家做过好多嗰啲 matching 嗰啲服务咧，虽然最尾未必成功，咁咧，但系我哋都好留意呢啲新闻咧。今日我见到有人 send 咗一个信息俾我咧，好正嘅。嗰有一间咧，嗰啲婚介公司咧，就主打咧。某一类人的配对服务，咁呢个就唔系话咩男啊女啊高学历啊低学历啊，唔系嗰啲，佢专门咧就话我哋系咧帮基督徒咧揾佢嘅伴侣，系啦，即系佢就讲到明咧就话佢系专为弟兄揾基督徒太太， 系 咁啊，即系以男人出发啦，咁但系另一半咧亦都要系即系所谓同路人啦咁样，咁啊嗱，我见到咧好快咧就 咁样， 系啦嗱，因为外人咧好多就会觉得好好笑啊，因为我见到啲人喺佢个网站留言咧，就有都喺度开玩笑嘅，就话会唔会有回教服务啊？会唔会有孔教啊、佛教啊，或者咩摩门教咁、啊、样？好明显 系宗教， 好明显就喺度玩嘅。但系实情系咪因为教徒其实佢嘅择偶系有一定嘅要求噶嘛？ 唔系，咁因为圣经里边即系系啦，有啲经文有提到，譬如旧约圣经里边有提到不可与外邦人通婚啊，咁样系，但里边亦都有啲经文，即系佢哋都系。誒覺得應該基督徒應該同基督徒喺翻埋喺一齊嘅，咁樣先至係啱咯。 咁但係係咪會特別難嘅呢？即係如果我 咁都冇㗎，你而家喺個社會咁多元化，係咪先？ 係咯， 都冇話咁你要咁嘅決定話，我唔同啊，咁都冇辦法㗎。嚇， 係咪？但係我即係我見到佢開得呢個服務咧， 證明 係 有一個咁嘅市場。 係啦，真係證明有個市場啊！仲要可能大家唔想咧，就係話我識完你之後，你先去領洗咯。 啱啊！咁佛經有冇講過話一定要翻佛教度啊？ 所以我哋而家全部都睇唔到，我哋只有揾個伴侶咧，真係要好投契先得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2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系4657宗。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个月1日推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重申，所有检测在香港进行，样本不会送出香港以外，事后亦都会销毁，个人私隐会受到充分保障。他说未来一个星期是关键，会密切留意个案是否持续下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指出，个别医护人员建议市民不应该检测，是抹杀检测计划，有助阻断社区传播链。呼吁放开偏见，将公共卫生和市民福祉放在个人立场之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网志提到，政府正是同业界商议，寻求可行方案，目标是既能够在疫情反复的时候压止传播，同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尽量俾经济活动有序进行，避免拖垮经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话，普及社区检测之中，暂时冇计划包括住在安老院的长者。负责统筹全民免费自愿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大约3000名医护表示会协助，亦都计划邀请数以千计现职和退休公务员协助登记等的行政工作。他又說仍然在物色場地，認為要身穿保護衣人員長時間在戶外做檢測未必合適，衛生署和機電署會跟進室內空氣轉換、加入先鋒等的問題。他又說如果在室內做檢測，場內設有不同分隔，分開等候檢測和正是採樣的人士。聶德權說檢測時間是朝八晚八，期間有1小時消毒清潔，每日完成檢測之後亦都會再消毒清潔。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說，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的口岸貨檢設施星期三啟用，初期通關時間每日朝7至到晚10，期望舒緩現時陸路口岸的跨境貨運交通，並且在客運開通之後，為市民提供多一個便捷和舒適的過境選擇。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呂培裕說，現時前往深圳東部和廣東東部的跨境貨車，一般取道落馬洲、文錦道或者沙頭角的邊境管制站，新口岸啟用可以舒緩現時香港和深圳兩地陸路口岸的繁忙情況，令到跨境物流更加暢順和有效地運作，提高香港口岸整體通關能力和服務質素。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今個星期中期驟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8%，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嗰边呢，只係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长沙环道近窝打路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咧，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西贡大会堂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沙角尾路。咁同时咧，影响到福民路来回方向咧，仍然都系交通繁忙。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水务急收影响，现时大埔太和路去丁角路方向近南运路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务急收，大埔太和路去丁角路方向近南运路嘅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侯家明。惊慌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屋企人同埋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闻，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什么是中女啊？即是不是靓妹啦。那她、做完靓妹之后，她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是我想都不是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的，是他的心态，他还有没有个少女心，如果他还有的，我想都不可以叫他做中女的。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奕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而家系2:37啦。琴日豪仔咧 send 咗啲嘢俾我睇，都几得意啊！ 真系觉得好得意咩？ 系啊，一本杂志嘅封面嚟嘅，系啦，咁就有位女星啦，系啊，冇错，咁啊做咗杂志封面，咁跟住然之后个标题咧 ，FYY 啊，呢位女星 FYY， 系啊，冇错，咁啊啊冯 莹莹， 系啦，咁啊系咯，佢有新恋情啦，咁啊佢个标题咧就写住啦，啊赞佢男朋友啊郑显峰啊系超人啊，点解佢系超人啊？ 哦，佢咁讲嘅。佢就冇话嗰个佢男朋友嘅，你知啦，佢哋而家咧嗰啲 冇话噶， 系啊绯闻噶咋，未 confirm 得噶， 未 confirm 嘅咩？ 系冇噶，个封面都净系话赞佢系超人咋，佢冇话佢系佢男朋友噶。不过呢啲唔紧要噶， 佢唔紧要咯。咁咁亲密嘅人都知道系咯，即系你咁你自己咁 personal 嘅都俾佢知道嗰、那个 劲啊，真系 嗰、那个都唔系普通朋友啦，系咪？ 系啊，但系佢都话唔系噶，总之系绯闻啦咁样。佢个标题咧，我睇个杂志嘅标题咁写，佢赞啊郑显峰系超人，跟住阿冯莹莹就话啦。佢连我生理期都清楚啊，咁样哇，咁啊成为咗呢个杂志嘅 标题啦， 标题啊大 headline 啊，咁样真系，咁啊嗱，系当然令人哋咧感到有啲惊喜啊，真系哇犀利， 惊奇啊， 对你嘅惊奇感到惊喜啊，系啊，冇错，系真系好惊喜啊，因为哇点解会咁样嘅咧，犀利、啊，即系。如果你话唔系拍档，唔系即系唔系拍拖嘅话咧，净系拍档， 拍档我都唔会讲俾你听。 大件事啦，唔系，你可能你会讲俾我听，因为可能你话嗱，你今日唔好惹我啊，我今日癫咗啊，咁样 ，OK， 咁可能我最多就知道你今日系唔方便啫。 你唔会次次知道噶嘛？ 系啦，我唔会每一次都话，咦，彭静啊，你嗱，上个礼拜系十五号嘅，今个礼拜都系十五号，我记住噶啦，咁样。 嗱，你真系连呢个周期都唔清楚。 咩啊？ 周期咧係一個即係月啊嘛， 係咯， 咁下個禮拜應該差唔多噶啦嘛， 係咯，即係咩啊？ 即係要隔一個禮或者隔一個月先至係下一個周期。 我唔想知啊， 咁嘅意思嘅，唔係我即係想講清楚俾你聽，即係呢個係基本認識。 哦 ，OK， 可能有長週同短週咧。 你放假就係 係咯，有冇長週同短週 ？Andy 唔放長週嘅咩？ 或者有啲人長啲，平均又係啦。 平均嗰啲就平週啦。 平週係啦，咁但係就一個月先至一次嘅，就係啦，你都要解釋清楚俾你聽基本嘅知識。係 啦，冇咁其實嗱，嗰、那個內文咧，我頭先立一立咧，我睇到有啲報有啲網咧就轉載，其實佢就純粹就話咧。佢真係一個我好好嘅呢個叫做咩啊？佢係我好好嘅朋友嚟嘅。佢就話啦，不過咧，佢都仲係一個好男仔。佢係我第二個腦袋緋聞對象咧。如果係對方嘅話咧，我都唔介意噶。同埋佢話咧，佢同我相處落之後咧，就知道我係好粗心大意嘅。我啲嘢成日都唔記得噶。相反咧，呢個男仔就好細心記得佢所有嘢啦。就算生理期同埋工作時間表記得比我更清楚，讚對方簡直嘅超人啊咁樣。其實就咁啫。咁即係佢就咧又未去到話佢係我男朋友啦，佢就 咁講都差唔多係啦，係咪啊？ 喂，咁我哋所以就有個討論咧，就係佢係咪男朋友都好啦。 佢咁清楚佢嘅私事係 啦，即係咁清楚私事喎、即係係咪好難做到嘅咧？ 其實真係好 普通朋友嘅話，真係 而家咧有太多嘢都好方便啊！記呢啲日子咧，即係一啲都唔 有 app 都得啦， 啲 app 已經冚唪幫你搞掂曬，係咪？你總之你將你今次嘅依個時週期。咁啊，即係輸入咗入去，咁跟住然之後咧，大概咁上下日子咧，佢就會提你噶啦。係啊，咦，你差唔多啦，係啊，你要進入咗咩嘅時期啦？仲有可以幫你度數，仲有四日， 奧運就嚟啦， 仲有七日， 係啦， 咁就提醒你。 係啦，咦，如果遲咗，會唔會同你講話？哎呀，原來仲係遲啊！係 啊， 咁我哋隔離有相熟嘅婦科醫生，你自己打去問啦。哦，唔系妇科，系产科，都得都得，系直接问产科啦，咁样 都系妇科啦，个科 系啊，即系都嗱， 好方便啊！而家你唔使揾个超人记噶啦， 我知，但系个 app 系属于你噶嘛， 系啊， 你照计嗱，除非你 friend 到咧，系咪所有朋友都会 share 个 app 咯？ 但系人哋未必想 知，即系我哋开咗个 group 咧，除咗个做 production 啊，做咩之外咧，就会开埋呢一个 period 嘅。 嗱， 我嘅 period 系几时嘅 period？ 不过咁。其实咧咁都唔系冇坏嘅， 系啦， 因为喺工作上面咧，有时真系你知道对方有呢啲咁咁嘅时候，唔方便嘅时候咧，咁安排工作上面可能真系要有啲考虑噶。 嗱，咁样唔得噶， 唔系即系咁讲啊， 即系呢啲女性嘅权威嗰啲斗士就会话你而家歧视女性， 唔系歧唔歧视女性，咁其实有喺呢啲期间唔舒服或者即系心情差。都是很正常的， 不 能的，去影響 你想想，如果呢有些選嗰啲議員啊、市長啊、總統嗰啲咧，有些是女士咧，如果你跟佢講話，咦，咁即係有些日子開會你不方便的喎。是咪我哋个全球峰会要就你？哇！跟住你肯定俾人攻击到体无完肤。 你唔使假设佢一定唔方便，只不过系可能要考虑佢会唔会唔舒服。 咁咪就系咯，你做咩要咁样考虑我啊？ 咁唔使开到口咁讲嘅。 我使唔使考虑你哋啲男人啊？你哋啲男人啊？ 你冇啊嘛？ 你哋只系冇呢一个生理期啫，但你成个人嘅心理期都好变态嘅，你哋。 你不嬲都变态啊？咁点啫？ 冇啊嗱。 咁佢系咪超人啫？ 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我哋即係如果逐格諗咧，係咪代表咧應該而家好有可能嚇新世代嘅少女咧，其實對於呢個生理期咧係越嚟越將佢成為咗好似問你星座血型咧嘅一個資訊啊，會唔會係咁樣咧？即係同人哋傾偈嘅時候話，喂，第一日識你咩星座相遇喎，血型咧 A 型喎，你驚奇咧，我驚奇係大概每個月26號啦咁樣 ，OK， 我記住咗啦咁。 关你咩事 咧？你会唔会好 casual 嘅一种资讯？原来我哋唔知咧，而家 咁讲埋银行户口号码啦、密码啊， 又未去到系啦。 其他啲个人嘅资料咧，知得呢啲嘅其实都系已经好亲密噶啦，系咪啊？ 亲密极都未必知啦。 咁啊系，咁点解你要咁样讲俾人听咧？为咗啲咩咧？作为男性知道女人嘅生理周期， 细心咯。嗱，我第一时间谂就系细心。 因为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呢，有什么人是并非你的男友老公，不是你的伴侣，但是就会不停问你生理期，而你是会答他的呢？ 老豆咯， 就是医生了。老豆都要问得傻的，真的。 你是不舒服、啊、 老豆最后说你是不舒服的嘛。 你说哎呀我生理周期啊老豆。 哎呀我发觉医生呢，我陪我老婆看医生呢、你他无论看中医西医啦，他可能只是看肠胃啦，看不知什么普普通通啦，不一定是一些即是。 咁你系女人啊嘛， 系啦，个医生全部都系问一句，请问你嘅生理期几时咧？我有阵时候我都会好奇怪，话哦，点解原来可能感冒都要问你生理期几时嘅？佢都要喎，同埋佢就啊问埋先，又 mark 翻低嘅咁样，全部都要问。 咁佢睇下你个生理期几时正唔正常，会唔会有啲咩病痛啊？甚至乎会唔会有咗啊？咁样噶嘛？你知你同你太太睇医生，可能咦你有第三名啦？ 哦，系咩？恭喜晒！咁跟住我就会问医生，医生我生理期咧？你有冇唔系？哦 ，sorry， 唔系医生，系我个财务期财务周期啊。你有冇谂过财务周期表系点样噶？系啦，冇噶。嗱，所以会唔会而家即系呢个所谓生理期？ 新世代啊，這個、 生理期呢件事咧就女人咧其实可能调转。第一，佢唔系好介意，将佢当系秘密啦，唔需要当秘密啦。第二咧，佢可能系特别想，其实佢嘅伴侣系知道嘅。 嗯， 系啦。 你觉得伴侣系咪想知道啊？调翻转头咁样问啦。 伴侣想知道都有需要的， 都有需要知道嘛。 系啊，点解咧？ 因为你知道几时发嬲啦， 几时发嬲嚟啦， 同埋几时方便咯，几时唔方便咯。 你意思去游水？ 又去啦。如果你想同佢游水啊，或者带佢行山啊，啲户外活动啊，咁诶都唔好啦，系啦，费事佢依家辛苦。 唔系，但我睇嗰啲广告。全部都冇所谓嘅，成日都话耶！ Yeah, 我用咗呢个之后咧，我又可以跳舞啦，又可以跨栏啦，即系以前我哋嗰个年纪系睇跨栏噶嘛，而家全部都可以踩单车啊，做运动啊， 而家踩单车啊，或者喺张床度瞓到碌嚟碌去 都得噶 嘛。其实呢个咧就系叫不能说的秘密啊。 即系点啊？ 即系点咧？我啱啱即系之前写过篇文咧，就系讲啲女性用品嘅嘢。 O K O K。 点解我哋成日都讲到好似咧，即系好爱爱妹妹啊，支支吾吾啊，又成日强调啦，冇事啊，我真系好似过啲 正常嘅生活。 系啦。呢、这个只不过是一种，即系佢嘅说法咧，即系只不过是一种形象，就话俾人听，系啊，我其实系好正常嘅，我冇事嘅。但真实嘅情况系咪真系一定冇事咧？咁另外我睇过一个嘅广告，其实咧就系喺韩国南韩嗰度嘅，又系买呢啲卫生用品嘅广告，佢就调翻转头咁卖，佢调翻转头咁卖咩咧？絕對唔係強調喺呢、這個呢段期間裏面咧，你係好似即係鐵人咁樣，乜嘢都 生活如常， 係啦，生活如常，乜嘢都冇事嘅。其實咧，佢個廣告賣翻出嚟之後咧，反而話俾人聽，我好唔舒服，我好想請假，我想放假，我想咩都唔做啊，我好想發脾氣啊。咁其實佢係將呈現女性真實嘅一面喺呢個廣告話翻俾人聽，即係佢話，與其你話俾人聽我咩事都 扮冇事， 扮冇事，不如話俾人聽，其實我可以選擇。我想做或者不做的事情。 不过我喜欢你这个分析、 啊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啱的、他可能这些广告呢他只是告诉你我们这个产品可以保证你、譬如说你动的时候、他不会出事。但呢个系讲， 你冇了解到我心里， 冇错，系。 你冇了解我心里边谂啲乜嘢？ 同埋我唔知咧，呢啲广告咧会唔会由细睇到大咧，反而有一种心理压力咧？ 有， 就系话你哋唔系应该有事噶，因为你都用咗呢啲产品咯， 冇错。 你应该好似平常咁样，你跳舞打波， 广告都话俾你听，你可以游水你都得啦，系咪啊？骑马你都冇问题， 骑马都冇问题。 翻工你点会有事嘅啫？ 系啊，我争啲都想讲话，老婆喂唔系，你冇呃我啲广告话咧，打关斗都得噶， 咪咯？ 点解落街买餸唔得嘅咁样？系啦，点解唔得嘅？ 就 是了。哦，即如果我哋调转咁谂，系咪即系话，如果喺生理期嘅呢一啲广告产品咧、其实而家反而唔系为女人卖，系为男人卖嘅。 其实系为咗件产品。 系 嚟到， 但系佢唔系用女性角度出发咯。 佢唔系女性角度，佢只 但 系 佢卖俾个女人用 嘅。系啊，我知佢只不过话俾你听，你用咗呢个产品咧，你就可以系啦。 好自然啊， 好自然就解决咗你呢啲问题。但系佢冇谂过，即系佢冇调翻转头谂你到底你个需要到底系点样。 系啊，啱啊，啱啊，啊，我觉得呢个都开窍 嘅真系。咁所以嗱，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咧，可能亦都会俾咗你身边嘅伴侣或者俾咗其他人都觉得，切你都冇事噶啦， 系咯， 使乜咁麻烦嘅啫？ 系 系嘛？点解你特别屙过噶喺嗰啲时间？ 系 系嘛？俾咗一个。误解这个社会咯，其实 所以呢如果咁讲咧，我觉得呢个 FYY 嘅呢一个嘅金句咧，可能反而系有啲实用价值嘅，即系话会唔会其实喺而家呢个世代咧，你身边嗰、那个，我哋假设都系你亲密嘅伴侣啦，其实真系有需要咧，系知道了解认识咧，你嘅生理期。就唔再系咁样啦，话呢个你嘅期，你都唔关我事啊，你嘅期我唔想记的，真系 咁。伴侣 系咪啊？ 咁伴侣系应该知嘅， 但要 我都话知道有啲几时方便，几时唔方便。 哦，即系几时可以？头先好似林奕康嗰只歌咁啊，开灯熄灯， 开灯熄灯，系咪？咁亦都知道，即系你知真系嘅，系唔舒服嘅有阵时，真系无论即系你讲佢脾气又好，生理上一啲即系不安啊，点都好啦，系啦。 系啊， 个表现你都想你自己嘅生活天下太平噶嘛？即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伴侣啊，系嘛，你都想即系大家嘅生活都和谐啊嘛。咁你了解到佢 都啱、啊， 原来有时即系啦，周期嘅时候唔舒服嘅日子，你咪特别即系细心一啲咯。 即系我哋可唔可以咁理解咧？你如果你胃痛唔舒服。可能你長期有胃病嘅，你都想你伴侶知道咧，就喂你小心喎。譬如我唔食得檸檬啊，唔食得酸嘢咁樣。咁同樣道理啦，其實呢一個生理期某程度上算唔算係每個月一次你嘅小病咧？咁你都好希望你嘅伴侶就知道我個病況、 嗯、 我個病徵、嗯、我個病情。 係。 所以我哋其實係應該鼓勵大家要話俾你隔離哥聽， 係， 仲要記住佢， 記住佢， 可唔可以 mark 實我個我個親戚幾時嚟？ 咁但係你會唔會真係記住呢？ 系啦，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真系问一下咧，男又好，女又好，不如你真系可以打嚟讲下咧，你觉得你需唔需要？系啦，需唔需要你个伴侣 知道你嘅？ 知道嗰个期间，所谓期间限定，需唔需要知道？ 嗯、 你有冇尝试要你个伴侣记得？佢有冇做到呢？做唔做到会唔会令到你觉得好失望、好嬲呢？你会唔会睇完啊呢个 F Y Y 呢个访问呢？你会发觉唔系咯？点解人哋记到你记唔到个死佬？ 因为人哋系超人啊嘛， 系 我哋普通人啫嘛。 系，我觉得呢格都其实几有趣。嗱，不妨可以打嚟讲下，一八七二三八八都系你自己嘅切身经验啦。你有冇真系记得？或者话俾对方听，好记低我嘅日子啦吓，唔该。 定系要话俾老细听，记得我嘅日子，可能我嗰几日唔系几舒服咧。 老细会唔会话，即系你唔使讲俾我听？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欢迎可以打嚟，我哋一阵间再同你倾下。 冇错。你应唔应该知道佢嘅周期咧？ 你有冇话过俾佢听啊？佢肯唔肯记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My mixed emotions at my thoughtlessness. After all, I'm forever in your debt. And woman, I will try to express my inner feeling and thankfulness for showing me the meaning of success. 周期系咪啊？作为一个暖男，作为一个系啦好嘅亲密朋友吓、啊，男朋友或者老公啦，系咪都应该知道对方嘅一啲系咧自己咁贴身嘅事咧？系咪一定要记得佢咁样先啱咧？其实又今日都想同大家一齐倾下。 系啊系啊，嗱咁、啊、所以睇下你觉得你身边嘅朋友咧，佢有冇真系尝试要去记住啦？我咧就 记住噶， 冇。真的冇嘅， 但系你知唔知噶？ 知， 嗯哼，点解咧？ 当佢话俾你听你要知嘅时候，我就知啦。系冇错，譬如可能佢会直接同你讲，佢就话：喂，真系最 啊， 唔系真系最简单，可能真系话：喂，如果真系要行山啊嗰啲咧，唔得。又或者譬如话咧，我觉得我最有印象咧就系、是、可能约去旅行咧，即系以前啊，可能真系咧佢话：喂，如果咧你真系想约去，譬如话去一个 trip 咧。佢如果又要游山玩水嘅话咧，可能佢真系话：喂，拣定啲时间咧，譬如可能会唔会就可以系啦？因为咧对佢嚟讲，即系你即系叫佢唔使玩啦，系啦，佢又上天又去唔到，爬山又爬唔到，游水又唔到，咁啊真嘅呢、這个时候咧，如果你话嗱，我哋真系如果唔好从咩核突嘢角度出发咧，你仲好实际，就算你两个男女朋友啊，一班朋友咧，你想 plan 去旅行咧，嗱，如果我哋话你唔系男女朋友，我哋三四个想 plan 去旅行咧。其实可能真的都要知道的，因为你可能咧嗱个女仔又尴尬咧，可能佢就话：喂，大佬唔得。譬如可能你话咧，其实佢可能十号之后咧，佢就开始 M 噶啦。咁可能佢最想咧就系话，如果大家冇所谓咧，佢可唔可以一号就去旅行啊？去两个礼拜咁样。咁如果大家唔知咧，就不停话：喂，唔好啦，不如十号啦咁样。咁你会唔会去到最尾，你焗住就话：喂，我唔方便、啊。好实际系咪啊？呢、這个系咪好实际啊？即系你如果你要去一啲呢啲旅游玩嘅时间咧， 即系如果你去啲旅行啦，即系譬如嗰啲探 险，你唔系净系 shopping 嘅，系啦， 你即系啦，即系你 shopping 嗰啲冇问题。 shopping 系啦，你当香港咁啊算啦，你话你去日本买嘢啫咁样。 系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去啲要去，好似你咁上天下海爬山， 系啊，踩单车啊， 就呢啲真系要夹一夹嘅。 系啊，我突然间谂起都有佢实际嘅应用嘅范围嘅，就算嗰个唔系你嘅伴侣咧。即系虽然你唔需要讲到出口， 我想请教啦。咁我谂大家都有约过朋友去旅行啦，但系我哋从来都冇攞过啲嘢出嚟讲咯。我想讲， 会唔会而家啲靓妹可能系会讲噶？即系几个人咧就话要去 Bangkok 去玩嘅时候，我唔得，点解？呢个礼拜我 M。 喂，嗰啲冇问题啊，去 Bangkok。你總有辦法解決 嘅。咪熱啊嘛，唔舒服啊嘛。 我知，咁但係起碼 即係可以嘅，其實都唔想呢啲時間出門口啊嘛。 不過即係唔係幾舒服啫。 唔係咯。 咁但係 即係會唔會係 有冇咁樣攞出嚟講？我有啲懷疑。 係咯，即係會唔會係有呢種實際嘅價值咧？嗱，呢個第一啦，都覺得幾有趣嘅。平時咧，你話如果你作為個伴侶，你要唔要知咧？如果知道咗咧，會唔會係暖男咧？我覺得嚇，啲姊妹真可以打嚟咧。是暖男的，是加分的。 是啊，因为他这么贴心帮你记低晒啲嘢。咁重要是什么呢？他记低啲知嘢之余呢， 他不是没有行动嘛。 是啦、啊、好像他会提你一啲嘢，喂，不要再食冻嘢啦。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食多啲暖嘅嘢啦。 是 啊， 我帮你整咗个暖水袋喎、啊。 跟住然之后就我帮你增添，我添置咗啲用品啦。 是啊。 都好冧嘅。 因为呢，知道唔知呢都唔系重点。是怎样做先是紧要。如果你说呢，我男朋友记得晒我几时 M 的，咁佢会做咩㗎？我 M 嗰几日呢，佢咪即刻唔返屋企囉。喂，佢话喂，咁其实咁你唔方便㗎嘛，我自己出去，拜拜。 咁都有实际嘅应用嘅，所以我咪就话俾对方听系知道囉。 咁但如果 咁 呢， 你就知道有几时唔方便囉。 但个男女仔实嬲啦，你原来你知道我唔方便呢，你只系走咗啫。 你唔 系你。 因为知道你应该需要多啲时间空间休息，我唔想阻你。 那你唔使咩嗰啲咩煲粥俾我食啊，帮我暖个热水包啊。 我都会，久唔久一定会上嚟嘅，你放心。 系啊，大概几时？ 我唔会喺度过夜。 你大概几时会上嚟？大概你 Auntie 走咗我就上嚟。是不是会咁样咧？ 唔知啦， 系咯， 唔知啲男仔会咁样。 所以嗱，我个人估计，可能咧，我哋啲女听众咧，可能系中意嘅，就系想佢隔篱嗰个咧，系记住自己嘅生理周期， 系， 从而咧仲会有分家， 系， 因为 重点照顾， 细心关怀，系啊，有时我相信咧，你应该都听过你伴侣咧，无论系发脾气啊定系咩咧，佢话我唔该你记住啊，其实究竟我而家几时唔方便嘅？ 可能就避免嗰啲闹交咧。可能哇，点解咁少少都嗌交嘅？买错咗羹盐同糖啫，点解佢咁激动咧？ 七七嘅日子啦， 系啦。 又或者估计喺佢发脾气嘅时候，就知咦应该差唔多日子啦。 系啦，所以我哋第一咧就觉得可能女同胞可以带你讲下系咪加分嘅。好啦，除咗呢个生理周期之外咧，其实你会对你嘅伴侣咧有冇一啲比较特别啲嘅要求嘅咧？ 即 系 乜嘢啊？ 系啦， 即系要记好多嘢啊！ 系啦，嗱，佢呢个记生理周期就固然系一个好大嘅卖点啦。会唔会有啲人系记咧？就话我系要佢记埋我阿爸阿妈生日噶，佢记得可能佢记到添啊。可能我男朋友好乖噶，佢连我阿爸阿妈生日都记埋噶。可能要记呢啲啦。最老土嗰啲系咪咩？第一次拍拖嗰啲咧？ 记婚周年纪念啊，咩拍拖周年纪念日啊嗰啲啦。 系咪咧？即系嗱，大家都不妨可以打嚟咧。有冇一啲你嘅伴侣？有啲咩特別嘅技能啊？ 係要求、啊， 要求啊， 係啊，令到你開心嘅咧。血型要唔要記得？星座要唔要記得？著幾好衫要唔要記得？最中意食啲乜嘢？冇理由唔知啦啩。 信用卡密碼可以唔使記。 17238 嘅新消息，佢表示會繼續為美國人民努力奮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封路，公主道咧较早前系有紧急维修，而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卫理苑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就系、是、受到较早前嘅紧急维修影响，公主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卫理苑嘅快线咧而家已经重开噶啦。同样都系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弥敦道去长沙湾方向近金巴利道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噶。南区华富道有道路工程，北行近住华清楼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观塘翠屏道也有煤气工程，直至到听朝六点，近晓明街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九龙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而沙田乡事会路去排头村方向近康文署总部是车多，龙尾在月和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的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院舍那里有很多照顾的员工，有机会他在那里感染了，将这个病又再带回出社区，又再引致另一波的感染。只要跟回足一个正常我们对于这个飞沫传播感染控制的程序去做，即是当你照顾长者的时候呢，其实都足够的。还有即是要提醒员工，真的照顾完一位长者真的不要烦，要每一次都要洗手，这样去减低他感染第一些长者或者感染回自己的机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 唔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系啦，今日想同大家一齐倾下，即系由系啦，应唔应该知道你，即系你个伴侣应唔应该知道你嘅生理周期开始啊？ 系啊， 佢应该要有啲咩特别嘅嘢要记住嘅咧，帮你。 冇错，同埋你心目中嘅呢一个所谓嘅超人嘅伴侣咧吓、啊，其实佢需要知道你啲乜嘢咧？人哋就话知道自己生理周期啦，咁、你嘅要求会系点咧？会唔会？嗰啲尺寸啊，真係高度大细啊，定係最基本嗰啲口味啊。我成日俾我老婆话我。 话咩 啊？我每次买外卖呢，买啲嘢飲返嚟呢，佢每次望住嗰几杯嘢，佢都话我讲咗好耐㗎啦，我唔飲熱檸茶。点解你一定要买热柠茶？ 点解你会唔记得嘅咧？ 系啦，我每次都净系谂。 跟观咁耐都唔知边 成。系啦，冇 错。你谂乜嘢啊？ 我就系谂住自己中意饮热柠茶。 自私。 真系自私，我买个外卖都买错。去到后来，我最近呢几年终于记得啦，系啊，真系会啊！ 我真系你点解会突然间记得呢？ 因为佢闹得太劲啦嘛，我终于都记得啦，我就会转咗嗌冻柠茶。 你又成日话人哋闹你，咦？真系唔闹唔得嘅，真系。 系啊， 点你都唔记得。 所以我觉得嗱，呢啲唔知道我哋啲听众咧，你会唔会都话啊？佢都想自己啲伴侣系要记得自己啲咩嘅咧？譬如嗱，有一样我发觉都好犀利嘅，你记唔记得你伴侣嘅身份证？ 我有写低噶， 你写低，但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依稀记得，唔可以好肯定嘅。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 我冇要求过去记得嘅。 哦，都系，但我哋唔知佢填啲咩好得意噶，可能系我哋过关咧，旅行过关嗰啲填嗰啲入境申报表诸如此类嗰啲咧，填嘅时候咧就话喂，大家快啲帮手，因为而家仲有僆仔喺度啊嘛。佢话一人填一啲啦，我填僆仔，可能你就填我哋两个大人啦咁样啦。咁佢就嗰下佢都会好快就话你记得我身份证嗬，跟住我就一面自信就梗系记得啦咁样。呢样好重要喎，唔系真系记得啊？ 你真系记得？ 真系记得啊？系啊，呢样好重要噶。我都觉得咧，去到呢个位咧，就真系唔系每个人都有记得嘅。系啦，但身份证咁啊，学你话斋都最私隐噶啦，已经去到佢又会知道啦，佢就会记得啦。直情大家可以交方填表嘅时候咧， 就唔使话咩几号啊？几多号咁样嗰啲？ 哇！你睇下嗰下好威嘅，好亲密 嘅。我咧就真系唔系太记得嘅，但系咧我就一定将所有呢啲嘢咧，一定系 写低咗， 写低咗啦，影低佢啊，咁样诸如此类嘅。咁就所有嘅资料呢啲都齐全，亦都唔需要话要咁样问，因为咧你咁样问又好老土嘅。你填咗咁多次，你都真系唔记得。 系啦，冇错。 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我就冇要求我伴侣话记得啲乜嘢嘅，但系咧就佢有时就成日都要，成日都唔系要求嘅，系啦，或者佢会话俾我听，叫我提醒佢咯。即譬如一啲 我听日要开会提我啊， 即系嗰啲佢就都记得 嗰啲公事 系啦，啲私事即系譬如一啲 要食药啊， 密码即系嗰诸如此类嗰啲啊，咁啲 password 啦，佢中意 哦系啊， 系啦，佢好似你可唔可以帮我写低啊，或者你帮我记低啊，呢个 login 咧系几多号，跟住个 password 系几多？ 做咩你唔中意咩？ 系啊， 你唔欢喜啊？ 佢唔记得，因为佢真系成日惊自己都唔 系。我话你唔欢喜咩？ 我唔系唔欢喜 ，OK 啊， 你系咪 OK 啊？ 我系完全冇问题嘅。 会唔会反而仲有一种？得到投信任票嘅感觉， 唔系咁冇信任就唔会做呢啲嘢咯。当然咧，即系某程度上你都系变咗一个秘书嘅功能啦。咁但系即系呢 个佢呢句说话有现形啦。 唔系， 冇端讲秘书。 咁呢啲系一个秘书功能嚟，不过咁呢啲即系比较私人嘅嘢，咁即系我都。覺得應該有個責任要幫手記得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又唔會叫佢幫我記呢啲嘢咯，因為我知佢一定都唔記得嘅，咁所以不如就我自己搞掂咯。 我覺得如果咧，我用男人角度啊，如果咧我特登想將我啲咩密碼login 話俾你聽咧，唔係想當你係秘書，而係佢覺得咧你真係我最信任嘅人。我好愿意去话俾你听， 系嘛？你唔知咋？有时喺屋企啦，譬如一做啲银行嘅嘢啦，哎呀，我又唔记得咗个 password 啦。 好彩老婆喺隔篱咯，好彩咯。 就有呼叫咁样大声呼叫求救噶。 我上次咧， 你搞掂搞掂搞掂， 都系啊！我上次我出咗张新嘅电话卡啊嘛，点知咧就有啲问题发生啦，我冇抄得个电话 number。我就第一时间我都系打俾我老婆，喂老婆，我上次好似有冇打个电话俾你，用呢张卡，你帮我搵一搵佢得唔得？ 咁佢有咩反应啊？ 唔系佢好努力咁，佢话我冇咯。 嗱，一百七十三八。 点解你要外判啲责任出去咧？ 点能够叫外判咧？根本我哋两个同一个人嚟噶嘛。 即系我唔系好明 白。内联网嚟嘅呢啲，即系你哋呢啲好见外啊！ 我唔知道咧，我哋啲听众咧，其实有冇呢啲咁样嘅经验？即系你伴侣咧，其实系好中意咧，你就话唔系外判，话系自己人啫。但某程度上，你就唔想记或者记唔到，就将呢啲嘢咧。就話咗俾你嘅伴侶聽，要佢幫你手記住，包括呢啲咩銀行嘅私人密碼、password 啊、電 話號碼、上網登記諸如此類 啊。總之你就係佢嘅活字典啊。 信任，我就會話佢係我信任嘅人，我先要講俾佢聽。 係啦，有冇啲咁樣嘅即係情形咧？ 你哋覺得排前講得啱定猴仔？ 係啦，呢、這個係咪真係超人伴侶咧？ 真係超人， 真係超人伴侶。除咗生理周期可能唔記得，但係呢啲一定要記得。 電話號碼。 1872-388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天介绍的是光良的这首歌《童话》。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好記得嘅呢一隻歌咧，哇！當年咧，2005年嘅時候咧，哇！橫掃所有幾乎香港嗰啲大小音樂頒獎典禮嘅獎項咁滯 啊！我老婆好中意呢隻歌、啊， 好中意呢隻歌、啊， 所以呢隻歌都揀得好啊！ 係啊，咁啊有光良嘅呢隻歌叫做《 童話》啦， 係唱到街知巷聞啦。呢一隻歌咧就即係聽嘅時候咧，可能你話啊，係咪有光良佢自己好相信，即係係啦，《童話》知道啲女性嘅聽眾咧，哎呀，佢哋都好中意公主王子嘅故仔，所以咧就寫咗呢一隻。咁嘅歌咧，咁样光良咧就话唔系，佢话反而调翻转头，佢其实认为呢个世界上面咧，就虽然凡事咧就即系大家都可能向好嗰方面谂啦，好似童话咁靓啦，但系佢就唔相信呢一样嘢嘅，所以咧佢反而先至想写咗呢一 系啊系啊，你见到佢嗰个歌词有度都话啦，即系童话都是骗人的，系、啦，你不是我的， 系啦， 即系所以话王子咁样， 系啦，佢想反而咧就其实想写一只歌曲咧，就系讲相信嘅力量啊。佢话咧，我哋大家都经常一定会经历好多好多困难啊，一困难嘅时候就哎呀算啦，放弃啦，下次先做啦咁样。佢但系就相信咧。越是困難就是越應該要去相信，是是是，所以就寫了這首歌了。但對他來說寫這首歌的時候的而且確都是經歷一些很困難的時候、某程度上他都有少少勉勵自己的，因為是他第三張的唱片，當時就其實就是之前自從脱離了這個的無印良品這個組合自己發展之後， 是是是 都不是很唔系话即系做得话特别系好， 即系唔一定可以出到嚟。嗰阵时佢同我即系品冠啊嘛， 品冠啊，系啊，冇错。咁啊，所以咧啱啱喺咗啲位咧，好似有啲樽颈位棘住棘住咁样。好啦，成只碟咧就已经差唔多做晒咁滞，唯独就系呢一只歌佢自己写嘅，即系佢自己作曲嘅。咁咧就系未写晒即系呢只歌嘅歌词，佢咧就 唔會寫歌詞嘅，佢自己講，佢話通常都係揾人幫佢寫嘅。咁但係咧收咗，哇！就差唔多成佢自己講有五六十個版本，都唔係好滿意。咁於是乎咧，經理人就同佢講：，喂，不如你自己試下，你自己去試下寫下呢只歌睇下得唔得啦？咁跟住佢就自己喺度諗啊諗，一路諗啊諗咗好耐好耐好耐。咁啊，有時有靈感，有時又冇靈感啦。佢試過咧就係點樣鼓勵自己去創作咧？咪就是、不斷喺度思考啊，不斷喺度聽啊，不斷喺度彈啊等等。佢話佢寫呢隻歌嘅時候咧，就係、是、一邊沖涼，跟住就一邊諗到啲歌詞，咁咧就一係就冇啦，你知啲靈感，一嚟咧就哇好似噓噓聲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喺嗰晚又寫到朝頭早六點幾，跟住就瞓唔著覺，一邊寫就一邊喺度喊。佢話喺喊， 喺度喊啊！真係， 佢一路寫一路喊。佢話佢話唔係因為覺得自己寫得好好，所以咧就喊， 係好痛苦。 佢只係覺得我做到一啲自己以為唔能夠做到嘅事。 哦，咁都係啊，咁啊，係 啦。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喺有呢個創作嘅時候，一路寫一路喊嘅感受。咁同埋佢都係抱住咧。好似呢一張唱片係最後一次做唱片嘅呢個機會啦，唔知道有冇第二次啊？咁所以佢話，就算輸喺自己嘅手上，都心甘情願嘅。不過咧，呢一隻碟出到嚟嘅成績亦都 大賣啦， 大賣啦！即係除咗係有佢呢個版本之外啦，哇，好犀利啊！原來咧有曾經有好多人都翻唱過佢嘅版本，日本又有啦，仲有越南話啦、馬來西亞話啦、泰文啦、印尼話啦、緬甸話啦，咁話有好多啲韓國嘅藝人啦，當佢哋去到大中華區咧，即係同啲 fans 見面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唱童話嘅呢一隻歌。 哦， 係啊，咁同埋呢一隻歌咧，亦都唔多唔少咧，就同佢隻狗仔咧都有關係。 係啊， 係啦，呢一隻歌點解會叫做童話咧？ 佢隻狗叫童話。 唔係，佢隻狗就唔係叫童話。 佢隻狗叫王子。 佢隻狗咧就係叫做嗱，要小心。 叫格林。 佢隻狗咧叫做小嗨。系啦，冇错。 小 系 H I G H， 系啦 ，H I G H， 系啦，冇错，系嘅爱犬嚟嘅。 Hag 啊 ，Hi，Hi， 系啦， 小哦， 系啦，咁咧就 都系算啦，唔好读啦， 系 啦，我真系想放假啫，都唔好咁放法啦，真系啦。 咁啊，点解同佢只狗仔有关系咧？就系因为咧喺佢心目中，佢有两个名嘅，一个名咧就叫童话， 系 另一只歌嘅歌名咧就叫天堂。咁佢谂下叫天堂，系啦，佢唔知点样拣啊。于是乎咧，佢就咧就搣咗两张纸仔，跟住然之后咧就， 小狗，嚟， 你帮我决定啦，咁样， 喂喂喂， 跟住然之后咧，原来话只狗仔咧拣咗三次， 哦，都系童话， 都系拣咗童话， 咁好笑，因为佢买咗啲鸡肉味喺嗰度，几好、啊，即系等于嗰阵时嗰个世界杯嗰只保罗一样， 嗰只八爪鱼咁样， 佢系咁帮你拣，都系拣童话，真系，系。跟住咧， 跟住咁，所以佢只歌咪就系叫做童话咯。 哦 ，OK， 系啦，咁啊 有缘分啊， 佢只狗仔咧就系帮佢拣咗出嚟嘅，所以咧都一同佢呢只歌唔多唔少都有同佢只狗咧有少少嘅缘分喺里边。 系我咁样听你介绍咧，我觉得呢只歌即系立体咗好多啊。 系， 除咗系爱情故事里边，即系你有勇气要相信揾到一个王子。 系， 咁如果你将佢变成系一个理想嘅话咧，都系啦， 啱啊， 追寻理想， 啱啊， 你总可以相信咧。童话故事里面你最后都是有好的结局。 好的结局。咁对于光来讲都是一个好的结局。 对。 他本来想着出埋呢只唱片可能都冇机会出啦。亦都在出的时候非常艰难啦。因为好啦出之录好呢只碟啦。成只碟都录晒啦。唱片公司就揀啦他们派台咁有主打歌㗎嘛。他们是反对。 派呢只 歌。光良呢是用呢只歌做主打歌。 哦是啊。 是啊觉得不得呢只歌不要摆 做 主打 啦。 是啦不得啦摆第二只啦。但系咧就系、是、靠住光良嘅坚持，佢话拣呢一只歌，咁于是乎先拣咗出嚟嘅。佢咧反而咧自己觉得，虽然出到嚟个成绩咧系咁好啊，但系嘅咧佢系有少少觉得， 仲系美中不足啊？ 唔系，佢系少少觉得真系 唔 开心， 唔开心。 佢话点解咧要佢经历咗咁多嘢、 哦、 之后，竟然先俾佢知道，原来呢一只歌系。会得到咁好嘅成绩咧，即系点解要令到佢咁辛苦啊？点解要经历咗咁多嘅困难啊？得到呢一个咁嘅感受啊？佢其实自己系一啲都唔中意。 哦，咁我又好容易理解、嗯，所有童话故事开头都系悲惨噶啦。你中间如果唔系又俾人哋即系毒晕咗啊，又唔系有巫婆出嚟啊，你点会显示到？白雪公主被白马王子锡一啖嗰种嘅甜蜜咧，所以其实佢应该都好理解你前面唔辛苦，后面就冇咁好嘅嘢。 我谂可能亦都系觉得即系，所以呢个世界咪就系冇童话。 有童话，童话都系咁噶。 唔系， 乜灰姑娘你都开头俾佢啲后母啊，啲家姐啊虐待啊，最尾先至仲要经历埋变南瓜车。佢都可以話點解我咁辛苦先揾到王子㗎？係咁㗎喎。 但個問題就係我哋見到只不過係佢同王子話會咩永遠好幸福咁喺埋一齊生活，但我哋下半決係永遠都唔會知道發生啲咩事。 唔緊要啊，我哋想象中佢係美好㗎嘛。 即係可能阿光良嘅諗法就係點？即係現實裏面真係好殘酷啦，要去經歷咗咁多嘅苦難、咁多嘅痛苦，所以佢就特登更加要寫一隻歌嚟到激勵自己，無論有幾困難都好，其實只要你肯堅持啦，只要你肯相信自己，就係相信嘅力量。你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不过可能他的唱片公司会更加不开心的，就是为什么你不问我揀哪隻歌做歌名你揀隻狗的，有冇搞错啊？我哋呢度咁多老经验嗰啲前辈，你全部当我哋冇选择噶吓。 咁我谂起码佢都有一个创作自由嘅空间嘅， 系冇 错， 但佢最后真系话喂，你哋拣嗰只错咗，应该 pluck 呢只先啱。 咪卒之出嚟又咁好成绩啦。 Very good, very good。 系啦，2005年嘅时候系啦，原来喺创作阿光良创作呢一只童话嘅时候咧，里边系遇上真系有咁多嘅困 难。我想话越嚟越似真系讲紧一段爱情啊，由佢诞生啦，到选择左定右边个名啦，甚至乎仲会可能俾家长反对嘅，唱片公司话。唔要呢只，唔要呢只，佢真系要力挽狂澜嘅，先至可以将呢一段爱情用童话呢个形式同大家见面啊！ 冇错啦，咁啊系啦，呢个系咪你嘅幸福快乐嘅结局咧？亦都属于光良幸福快乐嘅结局咧。 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 我哋成长，由佢嘅故事令我哋学习更多。哆啦 A 梦，今个星期天空海阔仲会同你睇睇日本哆啦 A 梦法宝道具排行榜。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百元号，叮当，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主题歌曲音乐特辑。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好，你要点样先至成为一个超人伴侣？ 你嘅记忆力要好强啦。我哋头先讲过就话记生理期啊，或者记你咧，即系唔同嘅日子啦咁样。咁我网上面我见到咧有一啲男女朋友咧，佢哋嗰啲叫做经验啊，佢系话咧同一个记性差嘅男朋友拍拖，究竟系一种点样嘅体验咧？咁咧，佢就有个例子系咁样嘅，佢就话 我同佢一齐拍拖咧，就读紧书嘅时候啦，佢就话啦，我哋一齐咧就已经经历咗200多天嘅感情事噶啦。有一次咧就放假，好耐好耐都冇见啦。咁咧佢就话，佢喺网上面同我讲咧，就话我会嚟探你，我仲会送朵花俾你，送花俾佢。咁个男朋友咁讲啊嘛。咁咧佢好开心啦，个女仔。咁然后个男仔咧佢就话，不过咧我惊自己唔记得。佢话佢特登教咗咧提示功能，即系嗰啲手提电话咧、哦，可能会唔知 系啊提你嗰日啦， 即系重要事项要做啲嘢 啦， 系啦。咁佢就话啊，咁好稳阵啦，佢谂住男朋友嚟探佢，应该有花收啦咁样。点知男朋友嚟咗啦，都系冇花收。咁点解咧？佢提咗噶啦，系点解都会唔记得咧？提咗噶啦， 点解？ 系啦，嗱，咁佢发生咩事咧？佢就话点解你冇花攞嚟噶？ 我唔记得攞朵花。 唔系，佢就话系咁样嘅。我就过嚟探你啦，喺路上面嘅时候呢个提醒响咗啦。咁然后佢就话哦 ,ok, 得咁我删咗佢啦，因为佢要就继续啦。然后佢就话啦，我到咗就买啦。 嗯。 到咗就唔记得咗啦。佢已经提咗自己，佢亦都知道自己提住要买啦。但係就係喺嗰下删咗个提示，然后可能搭多程车。 就已经忘记咗啦。 可能个零钟之后佢就已经唔记得咗啦。系啊，佢话呢个真系阴功啦。跟住个女仔就话系，佢话到而家咧，我都冇再收过花啦，咁样。咁、所以嗱，呢个系一个例子啦。系啊，真系呢个系一个例子啦。咁但系咧，然后另外咧就调翻转咧，佢就话男朋友记性差咧唔紧要，女朋友记性太好啊。佢话咧，试过就系话，个女仔自己咧个记性太好。好多细节咧，都会完全记得好深刻，即系可能大家一齐睇电影咧，我记得同你睇过咪算咯。但系咧个女仔就会记埋，可能我哋拖个手啊，买个炮谷啊，坐第几排啊咁样。但系偏偏咧，佢话当你要同个男仔分享嘅时候，佢就话你记唔记得咧嗰次我哋睇咧周星驰咧，我哋买咗炮谷咧，你仲拖咗只手。个男仔话我唔记得，咁我哋有买炮谷咩？我唔记得有拖埋你只手啊！哇，佢就会好嬲啦。然后咧，佢仲要最惨系咩咧？个女仔咧，每一次咧，佢都要确认就话，究竟你系纯粹你记性唔好，所以我哋经历嘅嘢你记唔到啊？定系你唔重视我？ 嗯， 哇，呢个就大压力咯， 真系弊啦。 佢话你作为嗰个男仔，你点能够证明俾佢听就系，其实咧，我系对所有嘢都记得唔清楚嘅，唔系就系对记你嘅咁样。 肯定唔会信啦。 系啦，咪都点讲都死，因为呢个藉口我成日讲嘅。我呢句藉口讲完之后，再写多两千重， 系啦， 即系你当我同其他人一样啦。 啱啊，其他人又记得，我有啲唔记得，即系我唔特别啦。 系啊，其他人都唔记得啊。 嗯， 系啊，我已经唔记得啦。头先我哋讲咩话？嗱，1873188啦，你会唔会都有类似嘅经验咧？你嘅记性如果好差嘅话咧，你同你个伴侣相处会唔会好麻烦嘅？ 18731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禁止多于两人聚集的限聚令仍然生效，上午在荃湾路德围一带有外佣聚集等待寄货，部分多于两人。有荃湾区议员、警察、劳工署、食环署以及印尼领事馆职员到场流动广播、举牌和派单张，呼吁外佣遵守禁止在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规例。巡查人员带同 1.5 米的胶尺，提醒外佣注意社交距离。期间一名外佣因为没有戴口罩被警方口头警告，亦都有警员要求外佣出示身份证。印尼领事馆职员向外佣派发口罩，大约一个钟的行动结束之后，部分外佣散去，但是附近的行人天桥桥底仍然有超过两人的外佣聚集，相隔少于 1.5 米。消息话，本港今日新增2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是4657宗。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个月1日推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重申，所有检测在香港进行，样本不会送出香港以外，事后亦都会销毁。

星期日晏昼两点，行情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杀很大。 提醒你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吓，31度，相对湿度71% 嘅。系啊，虽然咧好耐都冇得去旅行啦，咁但系啊，有头先我网友都讲开呢个旅行嘅生理期事件咧，佢都有个补充俾我哋，都几好笑。佢咧就话啦，如果咧你真系为咗你个女性生理期着想咧，佢话你真系可以商量嘅，佢话咧可以食啲药咧。 哦，系 啊，系唔知早 打啲针都得嘅， 系啊，打啲针都得噶，即系原来佢话都有呢一回事咁样， 可以即系啦，将佢即系吞迟咁样。 系啊，都搞笑嘅。咁但系嗱， 唔系搞笑嘅，你谂下，所以做女人几大压力先得噶？去个旅行之前都有咁多安排。 对唔住，我头先太过轻松咧，就觉得呢啲嘢真系好普通啫。 你冇啊嘛？ 系咯，我就系好轻松地觉得。 净系识得闹啲人 啊！系啊，点解你哋咁样啊？ 做咩你要发脾气啊？ 系啊，咁我哋而家咧就谂住承接呢个话题咧。如果你真的跟你的女朋友啊、老婆啊去一起去旅行，假设你有跟团，如果呢你知道你女朋友呢和老婆呢生理期来到啦，她很猛整，但隔壁的阿嬸、阿叔、阿伯，即包括你自己在内，可能都很吵，那怎么办好呢？ 那怎么办 好啊？有什么方法 呢？叫她不要吵， 是啦， 不要吵啦， 是啦，有什么方法呢？ 一定会 交艺啦，是 啦，是啦，原来真的都有些方法，我觉得挺厉害的，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应用到。 喂，你介绍一下，我找一样东西，你介绍一下。 那话说什么呢？就话说呢，就是讲起去旅行，如果你跟团去的话，通常都会上旅游巴的嘛。一上到旅游巴，大家都知道的啦，一定很忙的啦。忙什么呢？就忙着个导游不停走去，就一路坐车的时候，一路跟大家在讲笑，一路跟大家在介绍景点，一路在搞气氛，令到大家好 happy 好开心啦。但系咧就呢啲咁嘅时间咧，就未必真系个个都咁欣赏咁中意。咁啊，亦都有时咧，即系讲到啲导游咧，气都咳埋，啱唔啱先啊吓？咁所以咧，佢谂到一个方法咧，希望大家可以休息唞唞。咁但系你冇理由噶嘛，系咪先？你翻紧份工，系明明要讲好多嘢嘅，你叫人哋唞唞，人哋即系话你，哇！你即系想我唔俾贴士你嘅啫，啱唔啱先啊？咁啊， 结果咧？ 结果咧，佢出咗一个绝招，就所谓嘅绝招系啲乜嘢咧？令到大家咧都唔好嘈，系啦，都静一静。咁啊，发生啲咩事咧？咁原来 派钱 就唔系喺个派钱，我谂仲嘈啊！喺架车 系 咪啊？咁佢叫大家嗱，而家咧我有嘢益大家，好唔好先？ 想我要益，我要益， 你要唔要啊？ 我要啊，我要啊！ 要嘅话咧就举手，哇！全部系啦，所有人都举手啦，系咪有嘢送啊嘛？系咪？ 哎，老婆，唔好嬲住啦！你睇下导游话有一派啊，而家 派做啲乜嘢咧？好啦，我而家送啲礼物俾大家啦，嗱，大家接住咁样。 去， 原来做啲乜嘢咧？ 送咗包 M 巾。 送包 M 巾咧，我谂咧就唔系个个都啱用嘅。 系啦，跟住好多就话又搵咗杯又啦，已经 啊，我而家都唔使用 过啦，唔系即系因为今日唔使啫，系啦。 咁啊，送啲咩咧？都系一张张嘅，就送嗰啲面膜啊， 送面膜 系啦系啦 ，mask 啊，送嗰啲纸面膜，唔系我哋戴嗰啲 surgical mask 喎，系 face mask 喎，系啦，即系我哋做嗰啲纸面膜， 系咯，唔系口罩面膜。 做啲乜嘢咧？咁样嗱，而家我派俾大家，咁然之后咧，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时间休息啊。嗱，擦咗佢之后敷完块面，嗱，如果你想靓啲，想吸收多啲嘅话咧，记住敷面膜嘅时候咧，唔好讲嘢，休息一阵咧，哇，咁啲精华咧吸咗落皮肤嚟，特别靓噶啦。 所以啲人就集体地 系啦，集体一齐咧就真系啦，好听话，因为送噶嘛，免费啊嘛，亦都叫佢哋大家都即刻用，唔好收埋啦，唔好留翻今晚啊！你而家好用鬼咗佢啦，咁个个咧就搣咗个面膜，跟住然之后咧，个个咧就敷咗喺块面嗰度，啊，真系难得啦，个个都闭目养神，眯埋对眼，惊死啲精华素真系吸收唔到落啲皮肤度， 同埋惊会皱皱纹啊嘛，一讲嘢嘅时候咧，喂，佢本身都有啊，睇个样， 啲表情纹啊嘛，系咪先？唔好用，唔好讲咁多，哇，个个都静晒， 静晒。 耳根清净，搞到咧，哇！嗰个导游都可以咧，真系正所谓啊， 偷得浮生， 就系休息十零分钟、 啊。我想话咧，呢条桥真系几好啊！头先阿彭程咧俾到嗰张相我睇嘅时候咧，但你边有试过咧咁集体地咧咁多人咧喺度敷面先得噶，真系，所以好惊噶个样， 真系惊噶， 惊啊！全部都白赖晒咁样。 我讲样嘢俾你听，我真系嗰阵时咧翻呢个轻谈浅唱，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时候咧， 做咩你敷住面膜做？ 我系敷住面膜做节目，我咧就系、是、做完节目之后咧， 见到 入去厕所， 见到啲咩？ 咁跟住然之后咧，一出嚟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人就敷住个面膜， 系 喺个厕所嗰度行出嚟。 哎呀！ 哇！我嘅心即刻嚟一嚟啊！真系 识唔识噶？跟住最后发觉， 哎、我唔好讲啦。 哦，你识嘅真系。好啊，咪听电话而家。好，你听个电话先。 哎，真系唔好吓人啊！听下、okay. 听下余小姐嘅电话，睇下佢有冇超人嘅伴侣啊！ 好啊。 Hello， 余小姐。 你好 ，Hello， 你好， 系郑真志豪，你好， 你好啊，余小姐， 点啊？你嘅经验点啊，余小姐？ 系啊， 吓，你问嗰啲身份证 number 各样各样啊，咁我乜都知咯， 你全部都知嘅， 即系乜都记得咯， 即系全部个衰佬嗰啲嘢我记晒嘅咁样，但你系自愿啦，定系你发觉你唔记唔掂咧咁样？ 半自愿半被逼啊，唔系今日佢乜都唔理，咁我又不嬲都乜都要理，咁理下理下咪乜嘢都揽晒上身。 你同彭晴系 friend 嚟嘅， 身份证、出生日期啊、电话号码、屋企上上下下，咁都冇办法啦。我想话。即系我唔可以死先过去咯，唔去自己闹 架。即系佢有冇调翻转记到你嘅嘢？ 系啦，佢会唔会？ 佢净系记得我生日咯。 哇，已经好 重要啦！身份证咧？ 身份证应该唔记得，因为所有嘢都系我填，买咩都系我去买，交咩我去交。申请电话、屋企电话啊，讲租约啊、合约啊、各样啊，买屋啊、买楼啊、揾装修师傅啊，即系其实。即系由上次到下咧，佢咩都唔理，佢就系需要翻工。 我讲我听到一半，我唔敢答嘴啊。 系点 解？系啊，因为实在太过咧，就好似啊， 好似啊，你屋企， 好似我屋企都系咁啊，我唔敢答嘴啊，即刻。 其实似噶，曾志豪，我其实先一两年我25周年纪念咧，咁啱啱系嗰年嘅倒数最后一日。系即系朝头早我打个电话嚟咁样，同阿桂花田咁，咁我就系讲紧我老公，我哋周年纪念啊，25周年纪念啊，咁啊就讲紧我老公赖皮，跟住阿桂花田同埋阿边个就话你赖皮咯，即系话你两个好似啊赖皮啊咁。 其实好多男人都赖皮噶，我发觉 系啊，呢个特性嚟嘅。 系咯，就系因为咁佢嘿咁你又做埋佢咯，咁你又做埋佢咯，咁闹都闹唔嚟嗰啲嘢，咁佢都。佢唔理，唔通我又唔理咩？我又唔得。 佢信任你啊！ 呢个唔系信任嘅问题， 系咪成间屋咁大，佢都交俾你去倾啊？ 其实好听，真系你可以咁样讲噶，即 系 好听嘅说话，咪一句咪洗死你咯。 又唔可以咁讲，呢啲咁重要嘅嘢，佢揾外人做，根本就唔放心。你谂下嗱，调翻转，佢心里边就话：老婆，我就翻工，全部嘢我都唔需要担心， 我都要交俾你。 听唔听到啊？ 我一人一份工，背后。哇，辛苦好多噶，辛苦好多噶，你老婆唔使做嘢啊，阿豪哥， 但佢都要啊，我两个仔都烦死佢。你有冇要求过你老公要记多一样嘢咧？即系唔好净系话记生日啦，记多少少嘢得唔得啊？ 其实记双周年记得嘅，因为喺圣诞节后几日，咁年年大家都一定记得嘅，因为圣诞节好难唔记得啦，咁变咗又要记得咯。 系咯，都 咁你话 记多少少得唔得啊？ 吓，点啊？听唔到， 记多少少嘢， 系咯，嗰啲密码嗰啲咧， 系啦， 上网 唔会啦，佢都唔理乜鬼码， 即系 几时交管理费又唔知，几时交供楼几时供又唔知，供完未都唔知，供几多钱又唔知。 哦，好好啊，佢事前财务分图， 佢真系好幸运啊，真啊，娶咗余小姐做老婆。 事前财务分图啱听，即系咧，佢可以，佢亦都可以将出。即系交帶成份糧可以俾你去打點，咁當然啦，佢要攞翻佢嘅使用各樣，但係我又唔即係佢要買乜咪要買咯，咪俾錢去買咯，即係當然大家一齊出街買乜咪俾錢去買，但係佢。即系佢好放心，成份粮俾佢打你，咁突然间个仔话出去读书，咁我都可以话啊，即系我都可以打你打点得到咯。 嗱呢度又似，我就唔系话成份粮俾我老婆打你，咁但系咧我成日都同佢讲咗就话，因为我同佢系用同一个银行户口嘛，即系我将卡又俾埋佢，个密码都俾咗佢，所以其实咧佢系直情系嗰啲佢自己打龙通噶啦，已经佢系攞我哋边啲钱嚟用噶。咁我就话最好咯。 咁其实打唔打行通，咁我又即系当然佢又信赖我，佢要用我又唔系话唔会俾佢用啊。当然佢买啲咩大型嘅或者专业，可能大家都会讲晒，喂，我预备买咩啊，商量下咁。 有 yes but 噶，系啦。 但系佢又冇嗰啲嗜好要买玩具啊，即系佢你哋嗰啲男人嗰啲模型，佢又冇嘅。不过咁样讲， 点样？ 我曾经同佢讲过，嗱，大家一人翻一份工，咁你每个月你大概攞咁多使用。 不如咁調轉啦，完全調轉啦。嗱，你攞份糧翻嚟幾錢？我照樣攞翻份糧翻嚟幾錢俾你。 跟住咧， 你而家每一個月攞幾錢嘅使用，我都係攞咁多，甚至乎我唔攞。咁跟住所有嘢調翻轉，我俾你去打你頭家。嗱，買咗幾多份保險，買啲咩保險？供樓供幾多錢？幾時交管理費？幾時交保險費？幾時做啲乜做啲乜？總之所有嘢嗱，所有嘢可唔可以調轉調三個月啦？初頭半年唔制調三個月啦。 即 係 由你嚟做曬所有嘢。 喂，佢都唔制喎，佢唔好，你打理得咁好。真系我唔好话我夹咗你份粮，真系唔好过。 唔系话你做得唔好，你做得太好， 冇错， 谁能代替你地位啊？ 真系呢啲 你 唔，我完全理解你老公，佢嗰种根本就是幸运啊，对你嗰种嘅爱慕啊。 其实好辛苦，好辛苦，真系唔好过。我宁愿嗱，我其实我朝朝都听你节目，我个个礼拜日如果可以两点钟，我都坐定定交定闹钟。我校定闹钟星期日两点，我净系校星期日两点，是是是我咩闹钟都冇乜校过。 哎呀，好多谢你真系。 我可以，我就系听你嘅节目。咁咧，即系 佢喺咪度啊？而家佢喺隔篱啊？ 佢喺厅，我喺房。 哦，你叫嚟，我叫彭程闹醒佢。 唔使啦。 其实我头先想咧开个收音机喺出边嘅。 系啊，要啊。 等佢听到嘛。 其实即系佢个朋友都大致上都知佢系咁，其实佢自己都知道自己系咁嘅。不过，唉，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系我幸运啊，佢幸。 不过余小姐，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即系你唔系孤单嘅，因为咧实在有太多咧咁能干嘅太太喺社会上面出现咧，先至令到佢哋可以咁专注喺自己嘅事业上面。 我冇你咁叻、啊，彭晴，你真系能干，我知道，我真系，我你唔知道我形容我自己啊？我翻工就做阿三，我放工就做阿四。 喂，我咪一样，我就唔喺屋企冇工人嘅，我就系屋企嗰个工人嚟噶啦，你知唔知道啊？ 好听啊，啲女人 咧，嗰啲啊睇电视嘅睇电视，啲仔去街嘅就去街，我。就喺度做家务，我即系成日都谂下，点解你哋起身就睇电视？嗰、那个瞓到晏晏起身去街就去街，点解你哋起身星期日啦、啊、假期唔攞一个主题？唔好多啊，一样啊，每一个假期你哋揾一个主题做一个项目啊，我都锯啲。有阵时候我成日同我老公讲，喂，其实咧好辛苦，我又唔系好介意，我都做得嘅。不过咧就一个字，锯。 系啊，汽水咧， 真系咧，某程度啲嘢咧，即系拍起上嚟，氹两句又好，或者有啲嘢你学你话斋，你唔好话记密码，你做少少。咁你话佢完全唔做，譬如煮饭咯，如果夜晚咯，就梗协议咯，喂我煮你洗啊， 系咯好咯 ，OK 啊， 或者啊冇办法啦，你知唔知我廿年请工人，而家仔大唔请我煮副手啊，因为有只手裂开唔好翻，我 叫老公买翻啲 lotion 俾你擦， 洗洁精，佢话啲钱喺度咧，你唔好话买支洗洁买 lotion 啦、啊，我就算买只五卡佢都唔介意，佢真系如前菜就 如粪 土，总之求其有得食有得瞓。食乜又冇所谓，分边又唔在意，最差嚟冇要求啊！你明唔明？ 你知唔知我上次咧，我买咗支咧洗洁精翻嚟咧，我老婆问我点解你转咗牌子嘅？点解你买呢只？我话呢只好啊！我话咧佢有维他命 E 啦，又话有芦荟啦，又话润手咧。跟住我话咁，佢话点解你要买咁润手？佢话我惊你只手烂啊嘛。咁我以为 好甜、啊， 我以为好甜啦。知唔知佢嘅答案系咩啊？点解系我洗唔系你帮手？ 就系咯，我第一个反应都系咁样。你讲到咁好用啦。 佢话点解你要买只唔会烂手嘅洗洁精？ 好啊，我真做，我觉得你好锡老婆喎。 哎呀， 我老公都好锡我，但我老公就锡喺心嗰度，好深入嘅。 系 佢真系饮你话事嗰啲锡。但系你咧嗱，你 冇听收音机啊？今日真系。 你会煮鸡翼啦，你会成日分担，你觉得老婆辛苦，你凑个僆仔出去行啊，凑个僆仔去公园，凑个僆仔去沙滩，喂。你逢朝头早十点钟个节目至到一点，星期二我好了解一下你噶都，你所有啲嘢我系系咯，我系网上嗰啲我听你都有听一下就少啲，咁、 哎、 但系其、 哦、 你呢啲我成日同你分享噶、 哎。但我呢啲 我成日都想我老公好似你咁锡老婆，你真系好锡老婆。 哎呀，呢啲你睇我好噶咋，我老婆从来都唔觉得噶。 家家有 本难念的经啊，哎、真系。 唔系咁我又知道你老婆是一个老师，佢好多嘢佢又好 handle， 同埋咧你好多嘢咧你会问老婆咧，我超市我买嘢逐样影。 系啊，佢嬲到咧，佢话我打多过两次电话，佢冚我先。佢话够啦，买只蛋都要打三次，好啊，咁真系买唔到呢个牌子啊嘛。 咁又系好得意嘅，嗱又好得意嘅，你讲到生活上啊、政治各样，即系各样嘢好咧，你好劲嘅。 即係你好有你個見解，但去到超市你又突然間跌到落去低點。 即係所以咧，每一個 人 每一個人有佢強，係啦， 工作 你好強，好強，好強喎！有 工作仔通常都係拿咩專長啊？工作以外嗰啲咧就交俾你，即係交俾另一半。 佢一嗰個牌子唔見咗咧，我揾唔到替代方案嘅，我唔敢自己揸主意。 個檸檬茶我就聽到啲，就聽唔到啲，係咯？你話成日買外賣，買完翻嚟佢話個杯嘢唔知乜乜，我又聽唔到。 佢成日買外賣，個老闆就問佢點解咧要成日 次次都 買 熱檸茶。 系啦， 佢唔饮噶，我先我先寄翻咧，就 OK， 我买翻第二个。 系咯，呢啲你如果你怕成日嗌买外卖，你都唔错两次都够啦，系嘛？你好似 喂，我知咩叫面女针啊？ 你唔系一次，你怕成日嗌外卖。诶， 你老公喺听度叫你啊？诶，时间差唔多啦，好啦，多谢 你，小姐 ，thank you， 拜拜。 有同路人啊，又赞你，跟住又 喂，我呢度有个点唱啊，一阵间你先好播歌啊，要点埋唱先。系啦，我讲埋你就点唱啦吓。系啦，佢就话咧，中女宅男帮帮手，帮帮手。佢话咧，我要点唱俾太太听啊，因为咧，佢话下个礼拜四咧，八月廿七号咧就系佢生日。咁咧，佢好想听涟漪。佢话咧，太太最近心情唔好啊，不过咧，希望佢知道咧，我会支持佢嘅，我会喺身边咧照顾同埋爱护佢。咁我知咧，佢一定系会听中女宅男嘅，所以我想喺节目度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要咧，同佢讲一声咧，我好爱佢。点解我会知道佢一定会听中女宅男呢？因为佢咧就系呢一个节目嘅女主持嚟嘅。咁我咧个名字就系佢老公，佢话我系 Stephen， 系叫做涟漪。 佢就系啦，唔知啊呢个点唱佢满唔满意咧？ 好冧啊！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多謝曬 Stephen 啊， 點唱啊！ 哎呀，你唔好喊啦！ 冇啊冇啊冇！ 係啦，每次都喊噶，你眼淺到咧，真係。係 喂，都多謝阿超姐，係啊，冇錯，咁啊送咗份生日禮物俾我添，多謝。係 咪啊？ 係啊，我啲聽眾啊。 係啊，你未生日嘅，你下個禮拜嘅。 下個禮拜啊嘛，係咯，涟漪啊嘛，記得 啊， 係好中意呢一隻歌。 有咩感想啊？ 好涟漪啊！我即刻。 我覺得頭先呢個點唱真係啱啱好，當個 老公話咩都唔記得。係 啦，咩老公咩都唔記得。阿彭田头先就要冲出嚟，直情就话唔系咯，啲男人啊咩都唔记得啊，辛苦啲女人嘅时候，我心里边咧我就哼，我依家睇下我读呢个点唱，你老公吓、啊、就话俾你听啦，我咩都唔记得，我都记得你啊， 佢濑过嘢， 唔系每一个人吸取到教训噶，知唔知啊？ 尤其是喺你身上，喂，听电话啦， 系啦 ，OK OK， 吴小姐 ，Hello， 吴小姐， 你好，你好， 你好，吴小姐，点啊？你系 曾志豪 ，Hello， 你好啊，彭正军， 你好啊， 系， 你咪超人太太啊，样样都记得啊， 点讲咧？都唔系嘅，都唔系超人嘅，不过我讲啊，我个老公咧，嗰啲记性咧就可以差到你冇人有咯。 哎呀，好啊，同我比拼下先。 你曾志豪啊，哇，反应零地快啦！ 我系反应快，但系记性差啊嘛，阴公真系，系啊， 真系好公平嘅 讲出都笑死人啦，真系。 你讲嚟听下先。 我生仔去医院， 咁咧，咁我肚痛啊，坐埋一边啦。咁佢去登记啦，一登记完咧，轮到我要上房啦。人哋姑娘叫我个名啊，叫我个名，佢叫人隔篱嗰个啊，系咪叫你啊？ 咩话？佢连你个名都唔记得，点会啊？ 佢因为成日叫你老婆或者 Honey 啊、猪猪啊咁样。 唔系啩？ 你话系咪笑死人咧？你话 咁搞笑啊？讲真噶，你佢紧张得滞 啊？ 佢 真系噶， 唔系啩？你有冇嬲到嗰阵时啊？ 我唔知嘅，我唔知嘅嗰时，跟住后来佢先讲翻俾我听，即系话 老婆，我先我嗌错第二个两个名啊。 哎呀，笑得我啊！我话有冇搞错啊？你老婆叫咩名字你都唔知道。 哇、哦！你呢个算几豁达、啊，我觉得你、啊、好彩、啊。 我谂佢紧张啫。 系咯，佢紧张就嘛。 我唔知啊，唔知系咪紧张啊？同埋咧，从嚟咧结咗婚廿几年啦， 系 从嚟都冇讲话你几时生日啊嗰啲啊，从嚟都冇嘅。 因为佢 真系唔记得。 佢话你一定系讲旧历边个人记得啊？咁样讲啊？我话唔系，我而家讲新历噶，新历你都系唔知喎。 即系新历旧历都唔记得，你提佢咯，系咪差唔多去到生日嗰啲时候？ 提完都冇用噶。 你几时生日啊？ 我七月生日咧，咁前一排咧，咁我差唔多仲有两日我生日咧，跟住我话诶系，仲有两日生日喎，跟住到我生日嗰日咧都冇事发生嘅。 咁佢点啊？ 真系好猛啊！ 佢系 冇嘢嘅喎，冇嘢嘅喎，可能我又习惯咗咧，廿几年咧，真系。 你试下好似彭程咁样，你一年唔记得咧，就同你开年， 跟住佢就永远都 佢每一年都记得噶啦，佢仲会提早五个月就记得添， 冇用嘅，开唔到年嘅，我哋嗰啲我唔够长气啊。 哦，你都觉得彭程长气咧？ 我唔够长气啊，我唔够佢长气啊。 咁佢 啲仔生日啊，或者你哋啲结婚周年纪念啊、身份证啊嗰啲、日常生活嗰啲嘢咧， 佢电话号码记唔记得啊？ 都冇啊。 电话号码记得啦啩？ 系咯，住喺边度记得啦啩？ 电话号码都记得嘅，要揾我啊嘛。 系咯，咁嗰啲咩你中意食咩嗰啲会唔会就都记唔到噶？ 净系佢中意食乜嘢就知咯，我中意食乜嘢冇人知咯。 哎呀，惨啊！我都系，我都有试过。我老婆问我话：你可唔可以讲几样我想食嘅下午茶咧？我全部都錯啊，估唔中啊！ 因為下午茶就唔係成日食嘅。 係啊，全部都估錯啫。 但 係 你咧，吳小姐，你知唔知你老公啲口味㗎？你樣樣都知。 我知。 嗯。 唉。 佢就中意你咯。 係啊，真係樣樣都知。咁 你老公最大嘅口味就係你咯。 不過你都慣咗啦，你都話吳小姐係咪？ 佢都話啦，我唔可以死先啦。佢 又 係 呢個慘啊！真係。唔係，但係我哋如果打個圓場咧，喺你哋嘅對話裏邊看出嗰種甜蜜啊！嗰種嘅唔介意，嗰種嘅豁達啊，係咪啊？ 其實吳小姐大方咋， 梗係啦。 唔係話唔介意啊，即使你介意又點咧？佢都係咁嘅人啦， 你 都冇得介意啦。 你同佢嘅配合係點啊？你大方，佢得體。咩都得个睇字，佢唔识错。 你系专门帮佢人生里边咧填充 ，fill in the blanks。 系啊，多谢晒你，吴 小 姐 ，thank you， 拜 拜。 系咪啊？ 系啦，都祝你甜蜜咯，彭程。 多谢你啊，记住啲记性要好啲啦。 好啊， 拜 拜。